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8摄氏度。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今天降温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也只有16度，外出的时候请注意防风保暖。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那么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是1啊，是比较适合擦洗车辆。那么以上呢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比较拥堵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多的，像东南五环的内环方向大洋房桥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化工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的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队尾排到了黄岗桥。那么西部的环路呢是这样的，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都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还有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的进出京双方向，广渠路高碑店路段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合理安排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场秋风一场冷，有点不押韵哈。这是我自个儿编的。 神抹跟神抹呀， 神抹跟神抹先不管啊，那确实是有点凉啊。 哎，对，那肯定的。 这风一起啊，你就眼瞅着那树叶哗啦啦啦的，它就往下掉。哎呀，秋凉，而且呢，这个秋意渐浓啊。 嗯， 秋天冷了。秋裤准备好了吗？昨儿我们节目当中就提到秋裤了，不知道那位听众有没有找到卖秋裤，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有没有找到可以买到毛线并且织出毛裤的地方。 嗯，哎，所以呢这个有了御寒的这个衣服啊，但是你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太着急啊，因为老话不是说春捂秋冻嘛， 对， 就是说你别一下子就全都穿上啊，这个它变冷可能是暂时的，然后它可能还会有小的反复，这么它还有一个阶段，因为毕竟现在刚到应该10月上旬， 嗯， 哎，然后它还有一个过程，我觉得一直到11月初吧，10月底，其实它都在一个折腾来折腾去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反正这个 老话怎么讲都有理哈、啊。当然说春捂秋冻这事儿呢，就是可以动，但是分什么人。如果您那身子骨真的不灵的话啊， 哎也对， 您该穿得穿上。另外呢，尤其像那个房间比较背阴儿的， 嗯， 其实挺冷的了，可能给预备点什么电暖气啊，或者适当的开开空调了，这都是必要的啊。 嗯、 当然像你我这样的哈， 哎， 动就动着点吧， 嗯、 动动。不长虫、 哎、 好吧，我们在这儿抒发了一下秋天的感受啊、 哎、 我们这位兰州朋友也是感慨了一下， 怎么说呢， 上来就来了几句诗， 嗯， 给念念。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哎，这是 后面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哎、对， 嗯， 这个是古代的诗词啊。 对， 然后呢他说国庆假期听不到帮帮团节目，我这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啊，老伴儿说我都得了相思病了，太想你们了啊，我听了十年了，你们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帮助，谢谢。其实我们要谢谢您啊，十年来默默的支持我们、 嗯、对，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的陪伴，有大家的陪伴和支持才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啊。 嗯， 以后你的小名就叫红豆吧， 叫红豆有我这么大个的红豆 那我就赚了是吧， 行吧， 好吧，那我们赶紧为大家服务啊、 嗯、 这个今儿的事儿也是七七八八挺多的啊、 哎、 那如果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有些什么事儿您能够给帮上忙、 嗯、 出出主意，都请您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呢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呢、 嗯、 也是在打听啊，就是现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适合老年朋友穿的秋衣秋裤， 是吧， 就过去的那种，因为现在出了好多那种、 哎、 就价格很贵，然后呢 新型的 材质也确实还不错，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他穿不习惯，不是说钱的问题啊、 嗯、 还有就是什么地方能够知道毛衣毛裤。我突然在想咱们要不然成立一个 小组是吧， 对，就是专门到冬天的时候 手工小组然后专门给大家织毛裤。 对，因为确实这方面啊就是有些老年朋友还是有需求的啊，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嗯、对， 哪位愿意成立一下也可以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看看有哪些好心人呢愿意帮大家这个忙。好了、 嗯、 那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哎，这个有好多的问题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这位听众啊，就是说的太不全面了。 他说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捡了一只狗、 嗯， 麻烦你们看看能不能帮着找一下它的主人。 有， 就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 下班。 对， 上班 关键是什么呀、 哎、 就是您没有说这个狗是什么狗， 或者您在哪儿捡的， 哎，就是什么样品种的狗、 嗯、 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对， 那如果有了这些相对比较具体的细节的话呢，更容易去找到它的主人、 哎、我去年丢了一小狗，说今年您捡着了可能性不太大啊。 我估计也是刚丢的啊， 对， 如果是谁家养的话， 刚刚 所以呢这些细节还是需要您给补充一下，或者您发一个图片、 嗯、 我们来帮您描述一下这个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 当然具体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啊、 哎、 北京城它也是忒大了啊说到北京城大啊，咱说一个远点的事儿。 什么， 嗯，这位听众说，大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怎么着， 就是朋友的朋友 朋友、啊、 朋友朋友啊 朋友， 不是苹果，是朋友。 嗯， 朋友送的什么呢，平谷大桃、 哦、 他说我在清洗的时候啊、 嗯、 在桃的表面涂了一些食用的碱面， 哎， 结果发生点状况。 什么状况， 说怎么就变黑了呢， 就是表皮变黑了、 哎、表皮变黑了，但是里面的果肉是完好的、 哦、 没有变。说这怎么回事啊，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还能吃吗？ 不是，那个你把皮削了吃不就得了吗？ 对，他就是担心啊说这皮怎么突然黑了，然后 他就说 里边没事儿。 对，他以前也用这种碱面洗过，他是先把碱面放在水里溶解，然后再洗这个桃啊，他表面就没事儿。 嗯 啊，说这回我就他是先把表面上涂了这个碱面然后再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是不是起了什么反应了 啊？您这涂的厚点可能是、嗯、 想法我觉得其实还可能，因为我大概查了查哈、啊、就是其实咱们家用那个碱面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嗯， 就是碳酸氢钠， 哎，就是碳酸钠，不是碳酸氢的啊，就是碳酸钠。碳酸钠它和什么物质起反应，它会变得发黑的这种感觉呢？我想您那个所谓的发黑，它也肯定也不是漆黑，漆黑跟墨汁似的那个东西。我大概看了看啊，就有说的，说它会遇到那种叫什么呀，花青素。哎，因为花青素的它的主要成分是那种叫什么色苷呀、啊，是反正这一类的。 花青素的活性是特别强的， 哎、 它碰到点什么它都跟你产生点反应。 没错，哎，所以它的颜色会变深啊，变成什么紫黑色呀，那种蓝黑色的那种状况，这是有可能的。 哦、不知道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桃的表面涂碱面、哎？您是想带皮一起吃吗？因为一般情况下很多人是不吃那个皮的， 这样不是 毛吗？ 清洗的能干净一些嘛，是吧？他又不想用洗涤力，是吧？ 行吧， 哎， 是这样啊，我们有一位帮帮团的热心的听众。 嗯， 于师傅，人家专门跟苹果种大桃。 哎， 如果于师傅您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您跟我们指令一声。 对，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是吧？哎，反正我知道葡萄皮啊，什么那些东西上面它可能会有花青素。这大桃的皮上有没有？是吧？ 对，尤其桃割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软，它那个皮其实真是挺娇嫩的，稍微一碰吧，它就破一块啊，或者是轻一点啊、或者是怎么着啊，估计应该是没有问题。 哎， 吃还是能吃，因为您拿出来的时候它是好的， 而且是不是对？是而且是不是特定的？就这一个头变了，别的头不变。反正这个， 那您再找一试试。 哎，对， 吃坏了算你的啊， 而且 算我们红豆的啊。 而且它以前是先放到水里稀释，以后再洗就没事儿了啊，应该是没有。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其实我想出门旅游的人都会碰到，但是我从来没有拿它当过一回事儿， 是吧？ 嗯，你出过国没有？ 我出过， 怎么说的那么有气无力啊？ 出是肯定出过， 出国肯定是要换一些当地的货币。 对， 然后除了纸币之外呢，会有一些钢镚儿什么的 啊。 因为现在咱们国内好像这个用的不多了，但是国外还是用的挺多的。 尤其是很多地方，它比如十块钱以下人都是硬币啊。 嗯， 你像你要到日本去的话，好像1000块钱以下全是硬币。 对，欧洲那边的那个欧元也有很多是硬币啊。 对， 这位想问一下啊，他说出国游玩回来之后，各国的小额货币怎么去处理？ 啊，你可以 留着吧。 对，你就是我们的经验都是能花的就全给它花了。 对、 啊、 就是在你回来的最后一天尽量都把它花掉， 到那个免税店呀什么的，你甚至到了机场免税店是吧， 嗯， 都可以花掉它。 另外呢，就是可能都是那种10块20块的， 哎， 如果说这个地方您决定就是说我再也不去了， 嗯， 您就尽量把它花了。 对， 另外呢，就是很多机场啊，它有专门的这种小额货币，就货币兑换处，它不分大额小额啊。可能您回来之后在那儿没有注意到，他就当时可以兑换的。 这能对怎么对？ 就按的那个当时的率、 啊、算完了以后兑回来一分钱 汇率去对, 对 是多少就是多少啊。 对， 还有的人呢，就是说我 收藏了 、嗯、或者是我可能自己不去这个地方了、 嗯、 但是有可能我的朋友或者家人谁会再去这个地方 送给你 啊，送给你或者兑换给人家都是可以的啊。 对对对 对， 而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啊、 嗯、 一般像小的那种硬币基本上大家就留着当纪念了。 哎、 嗯、 对，就是能偶尔拿出来看看，哎呀我曾经去过这个国家， 都忘了是哪国的钱了 是吧 行吧、 嗯、 也问问大家啊，这位听众也是问问大家说，你们给出出主意啊，说这个各国的小额货币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哎、 也问问大家。 好，分享一下啊。 下面两个问题都跟孩子有关。 哎，这位说宝宝3岁啊，一吃东西就打嗝，这是怎么回事？是吃多了吗？首先打嗝它不是因为吃多了，它好像不是胃里的问题，好像是这个隔膜啊，这个胸隔膜它的一个痉挛， 看什么情况吧。对、 啊、 通常我们看到人打嗝一般都会玩笑似的说一句话、 啊、是什么呢？吃多了， 吃饱了撑的、 啊、它不是那种打嗝，你要吃饱了那种打嗝它是胃里的啊，嗝是那样。 对， 它那种打嗝就是就是特难受那种、 嗯、 啊， 行， 是吧？ 学的挺像啊。这个以我的经验，就是小孩吃东西打嗝啊、 嗯， 排除一些肠胃的疾病的问题啊，基本上都是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怎么呢？ 着凉了。 哦。 你看这天说变就变，小风一刮，真的挺凉的、 哎。 如果说你的这个胸腹部保暖没有做好的话， 对对对 对，小孩呢吹点凉风，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叫喝点凉风的话，特别容易打嗝。 就他这隔膜在痉挛啊， 对， 他一痉挛。就来一下，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是吧？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小朋友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比如说 他太着急了， 哎， 或者说他刚哭完 啊， 不好好吃饭，家长刚呲他，哎，呲完他，他正哭着呢，或者说他一边吃一边说话或者看什么东西，就是他比较急， 对， 然后也容易诱发打嗝， 嗯， 所以千万记住了啊，甭管大人孩子吃饭的时候呢，把所有事都先放下， 是， 要不然咱就先解决问题再吃，要不然就。把这事儿先放下，就不能一边数落人、 哎、 一边让人吃饭，尤其是孩子。 对，这打嗝有时候毫无征兆啊，说不定怎么着他就打起来了。 对，反正我们知道的啊，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 对对对。 那大家呢也可以再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经验啊。人家问了，3岁孩子一吃东西就打嗝，是吃多了吗？也兴许 是 吃的多了、 啊。也许啊。 对。 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孩子的问题呢，是关于。鼻子的啊，说这几天啊，这孩子鼻子老堵啊，你说是鼻炎呢，还是感冒啊？ 你说， 如果他之前没有鼻炎的症状，或者说这种判断的话，那可能有点跟感冒初期可能有关系啊，或者就单纯的就是因为冷空气啊，这空气凉啊、干燥啊，他鼻子不舒服，这都有可能。 是 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 嗯， 有很多人可能他本身是突然对某些东西过敏， 对， 之前可能也没有，但突然对这个东西过敏，出现了鼻炎的状况，但是呢，他以为是感冒。 嗯， 是按照感冒去治的，所以它容易出现一些误会。 它这个鼻炎的这种鼻子难受和感冒的还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伴随其他的症状。 是， 哎，你比如发烧啊，或者说浑身无力啊，四肢酸痛啊，没有这样的症状，那可能就是鼻炎。 嗯，另外呢，就是秋季啊，确实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尤其是90月份，北京地区的过敏性鼻炎也属于高峰期，各种花粉呐、啊，什么风吹来了，这个动静比较大啊。 是。 如果您说您有这个鼻塞的感觉，您觉得是感冒，您吃了感冒药之后没有任何效果，那通常都是鼻炎。 对。 啊，另外那个感冒跟鼻炎确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啊，比如说你那个。感冒的时候咱们会浑身疼， 对、啊、 就有的人他不发热，但是他浑身疼，他较劲、 嗯、 但是鼻炎一般不会，他顶多就是鼻子难受，弄得有点头疼、 哎、脑门会疼， 哎，对，他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是， 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好长时间都不好的话呢，建议您去 就医 啊, 啊，嗯嗯，好了，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到了昨天我们有朋友问到了那个什么 拍卖 的 事 啊，事说这位朋友听了以后就是有感触啊，说哎呦，说你看看 这感触有点大、 啊、我们家老人 这感触有点贵， 对，我们家老人就遇到这个拍卖的事儿了啊，还交了8万那保证金的啊，你说现在想求助好心的朋友给点意见，怎么能才能减少损失，用法律保护自己啊，就这个、 嗯、不知道这个事儿过去多长时间了， 对啊、 嗯、 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地方可以进行这种法律咨询呢、啊、找找律师问问应该怎么样啊，那么这位朋友留了他的电话啊，希望大家有办法的可以跟他直接的这个交换意见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71340120 13671340120。 嗯，我估计这个事儿可能最终还是需要走一些法律途径啊，才能够解决。大家给打电话，估计也就是宽宽心吧。 只要他还在，你能找着他，或者当时你比如说交钱的时候的收据啊，这种证据啊，你能保留的比较 就人还在， 哎， 人还在，同时钱还在， 哎， 就好办。就怕人在，钱没了， 啊、 你也没地儿找人家， 或者人和钱都没了啊。这个反正这也是一个教训啊， 对，所以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所谓的收藏品啊，当然有些人他也辨别不出来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对， 那么现在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尤其是一些小公司，包括从南方来的一些就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小公司，经常以拍卖为事儿啊，怎么怎么样，只要是先收钱的全都不靠谱，全都不靠谱啊， 没错， 人家有规定是不能先交钱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啊， 哎，只要 要不然就该失眠了， 只要一跟您要钱摸头就走这就是我的原则 好吧，要不然就该失眠了哈， 哎， 跟这位听众 下边这真失眠了啊、 嗯、 这位朋友说我失眠好多年了，我吃好一些药，中药西药中西医结合药，反反复复老不好，哎呀，就是其实他也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想在这儿发布一下，看看有哪位朋友有好的对抗失眠的方法啊，甚至说您有什么药方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交流啊。这位朋友呢留了一个微信号码一个电话号码，那我还是选择念电话号码吧、 嗯、 那微信号码太复杂了， 但是他这个电话号码留的不全、 啊、是吗，他这个 对对对， 那他这微信号码里还含了这个 电话号码，好像也不全是吧？ 那还是说微信吧， 说微信吧， 嗯，说微信， 大写的 MLXT 后边加上一串数字18765431， 这倒好记 啊，就是18765431， 好 是吧？ 嗯。我们听众朋友呢经常也会问到关于失眠的问题，就是大家给的一些反馈的意见啊，就是目前照您这个状况呢应该已经去医治了， 嗯， 但是如果说只靠吃药目前还没有调理好的话，应该考虑通过一些心理的调节。 对 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睡眠科呀，包括这种睡眠门诊啊，它有药之外同时会找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是吧， 哎， 就是他会给你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心理调节的方式双管齐下， 嗯， 所以不知道您有没有去通过心理的这个方式去调整， 哎， 因为光吃药可能确实都这么多年了， 对， 兴许不大见效啊。 哎呀，失眠这事儿是确实痛苦啊， 嗯，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方明说，我昨天晚上那就算失眠了吧，就是一直觉得就是一晚上都没睡着， 要 啊，但实际上你应该还是进入了这种睡眠状态，只不过可能你的脑细胞的某一部分还在活跃着，就是你的思维还在进行着，就是它没得到休息， 就是不睡，睡不着， 对，就 是 你感觉好像对啊，老在想事儿啊，是吧？甚至还是有时候就醒了，是吧？他这个还是挺痛苦的啊。 嗯，非常痛苦， 嗯， 尤其像失眠多年的人， 对， 我就能够体会到啊。虽然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偶尔失眠的那种劲儿也都感受过， 就是， 所以真的挺痛苦的。 就是睡不着以后，你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你比如昨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家这个被罩怎么这么讨厌呢？太不舒服了！如果明天早上我一定把它换了。就是那种焦虑，然后就跟着就来了，特别的烦人。 就是什么看着都不顺眼，是吧？ 对啊， 开始矫情。 方明怎么长这么漂亮呢？ 你没失眠。 好吧， 好吧， 哎，就是咱就是打个比方啊。 这些问题呢，有的是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有的呢还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员呢给我们一些指导的。 哎，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些大家转让的物品啊。 好，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精品锦缎四件套，全新的没开封的四件套，什么呀？是应该是我觉得床上用品之类的吧。哎，这个锦缎的四件套，没开封，红色的，很漂亮。如果家里有谁准备结婚，那这是很好很实用的。另外还赠送一床丝被啊，应该是蚕丝被是吧？啊，这一套的原价是3200元，现在的转让价格是2800元。电话是8261-9950。8261-9950。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折叠钢丝床。他自己形容啊，说绝对结实， 嗯， 绝对牢固，放的时间有点长了，但也没用过。30块钱，电话是15604521298， 哦， 没说在哪儿啊， 15604521298。好，这位是家里准备做一些定制的家具，为了腾地儿呢，就想免费赠送一批家具，包括推拉门大衣柜2个啊，然后电视柜1个，家具，若干吧，品质优良，在小西天附近啊，这是住的楼房，有电梯，运输请自理啊。电话呢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玻璃鱼缸，长是38，宽是22，高是28厘米，就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哎， 啊。后面还有一特大的，有1米的呢。他说送加热器，说这个鱼缸啊就用过几回。 是啊， 转让价60块钱，电话呢是13521770531，13521770531。 好， 哎，我记得当年啊，就好几年前，我们家也买了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鱼缸。 鱼缸 小1000块钱呢。 你是鱼缸啊，还是水族箱啊？ 哦， 就是里边有养 有东 西吗？ 没有鱼，就是一个鱼缸， 哦，然后里边有堆的小景致水草， 有沙子， 就有沙子， 嗯， 其他的都没有， 其他的没有 啊，这是 告诉我以色列的， 很流行过一段啊，就是哎，对， 倒是挺结实啊，巨沉啊，巨沉。行，我们看下面这个啊，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九阳电磁炉。售价呢是原价是300多，现在100块钱转让，联系电话13521419712，13521419712，联系王女士。 这位听众啊说转让的是丹麦音箱一套， 哦，进口的， 啊，有2个主音箱，2个环绕，1个中置，音质很好。丹麦 丹麦产童话、啊、丹麦海产曲奇、啊 哎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世界知名品牌吧。 啊，那边好像就是有一些家具也不错啊。 对对对， 就他说的是音箱啊，丹麦的。电话是18518981761，18518981761。 嗯，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一张健身卡，原卡是3000元，3年5个月。这个是一个这就有效期吧，应该是。 嗯。 可健身，可游泳啊。这个因为特殊原因，我不用了。转卡现在是2800元转让出去，地点呢在陕西大厦3楼，啊，长安健身房。这卡到现在没用过呢。 就是他没开卡。 没开卡。 就什么时候开、 哎、 什么时候算时间。 他是价值是3000元啊，谁要再开卡。啊，他的手机号留下了是13718448652，13718448652。 好，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叫闪光门铃 儿。哦，就是一摁，然后就叮叮叮，它叫闪光。 是屋里头闪光、 啊、 是吗？因为门外闪光没用啊。 对，我们家那是连门外的屋里都闪光啊、 哦。 你摁完了以后，它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然后就响了。 这位说家里人没通气儿，所以就给买重了、 哦、 啊。所以哪位需要的话啊，刚好您要买一门铃的话，请跟我联系啊、嗯，是那种闪光的啊。 对， 给发了图片了啊。 好看吗？ 不知道里面什么样，没开封的嘛。 啊，外边挺有包装。 哎、价格可以联系啊，13801041。 12961，多了一个幺， 多了一个幺，可能是哈，嗯，13801041296。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说有两个闲置的保健用品，一个小型按摩器 是哈，嗯，13801041296。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说有两个闲置的保健用品，一个小型按摩器，一个周林频谱仪啊，都90新，买了以后就用了几次，一直闲置，现在想转让出去，2件100元。那么这个是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13522021389。 嗯，刚才捡到狗狗的那个朋友啊、 嗯、 把信息补充上来了、 哦、 他是早上起来呢在虹桥附近捡到的、 哦、 然后发了一个图片，这个狗狗的图片。 哪个虹桥是上海的虹桥？ 肯定是 啊，就在 失眠失的呀。 北京什么地方叫虹桥？我还不是真不知道。红色的红， 有这地儿啊，虹桥。 啊、哦， 就我也说不出它具体在哪儿，反正有这地儿。 我知道有大红门，有双桥。 行吧，咱先进广告吧啊。 好吧。 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灰混合的哈。 我不知道它是照拍照的角度问题，还是说它长就这样。它那个眼睛上面有那个黑色的那个斑纹， 跟大熊猫似的。 熊猫似的， 鼻子也是黑的、啊。 对，你也不一不留神以为是佐罗呢，你。 行，在虹桥附近，那奶奶有线索可以给提供一些啊。 哎、 但是如果说。确实通过我们这种方式这个平台找不到主人的话、 嗯、 您还得采取其他一些的方式方法，比如说 把它送到那个小动物救助中心啊、 嗯、 这一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宠物店呢、啊、 就近也问一问吧、 哎、对 问。如果说还是没有人来认领的话，您如果又不能收养它的话、 嗯、 可能就需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了、啊、 对，就是打电话吧、 嗯、 就查一下那个小动物救助中心的电话，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查一下，到时候在微信上分享给他吧。 好、 嗯、 这位听众呢说，我有两只小猫，说谁愿意领养啊，两个月大，特别可爱，如果谁需要领养的话呢，请跟我联系一下，我可以，不是太远的话，我可以帮您送过去。 嗯， 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940124，哎，这对吗？你帮我分析一下啊，159怎么多了？ 1594， 这是多零了还是 44 多四了呀？ 44009了，是4400呢还是4409呢？您把、这个、 书评啊，书评朋友，麻烦您把您这电话再重新更正一下，就是大家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留对啊，一定要核对以后再给我们发过来啊。 嗯。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失眠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人说到了什么，和那个打嗝的问题啊，这一个咱这无主先生心啊，就给出主意了，说您要是打嗝的话，按那个攒竹穴啊，吃熟萝卜汤；失眠呢，可以按这个神门穴。 啊、哦， 其实看来还是中医的这个方式啊。 对，但是这事儿对小朋友管不管用就不一定了。 我觉得揉一揉吧，反正我查了一下这俩穴位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攒竹穴呢，好像在眉心这个下边的小凹坑那块儿、 嗯。 哎，就是你可以揉揉它，是吧？这个其实也可能管用啊。 好，那说到这个三岁的宝宝一吃饭就打嗝呢，我们有听众呢也给了一些意见啊，说如果宝宝打嗝发作的时间比较长又很频繁的话，那你也甭耽搁了，赶紧去看看。 没错， 一般情况呢，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是着凉了，您可以弄一个热水袋什么的，在宝宝那个肚子那儿敷一敷。 嗯， 另外呢，就是宝宝在哭啊或者着急的时候呢，不要吃东西，也不要批评他。还有听众说，不能吃太刺激的东西，太干的东西，宝宝吃多了他也打嗝。 嗯， 另外呢，有听众说打嗝呢，是因为吃东西之后呢，胃里面进了空气。一般情况下呢，喝一点热的开水就可以了。 哎， 说一般情况没有肠胃问题的话呢，就不打了。 嗯， 小孩的打嗝不是病，有的时候呢是饮食过饱引起的， 消化 不良，那不就是吃多了吗？ 是， 有时候是消化不良啊。 对， 好，如果孩子频繁打嗝，那您就赶紧去就医啊。 好，嗯。 说到孩子鼻塞啊，这个主要就是鼻炎和感冒的区别，刚才我们也简单的分享了一些，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因为过敏性鼻炎的病程一般比较长，感冒它有自愈性嘛，基本上7天 对 就好了，但是过敏性鼻炎如果说你不能够离开这个过敏源的话，它有可能几周甚至上月都有可能。 对，而且真的是转成这种这个就是比较慢性的以后，它可能随时都会发作。 嗯， 就是你经过一个地方，如果有使你能过敏的这个元素在这里，那马上就会反应。 行，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有区别。另外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呢，虽然也会出现一些比如打喷嚏啊、鼻痒啊，甚至这个头疼的这种跟感冒相同的症状，但是呢， 嗯、 过敏性鼻炎它是那种清水鼻涕， 哎， 但是感冒的话，到后期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变成那种浓鼻涕了，这就是区别啊，这就是区别， 哎。 嗯，好，我们这又出现了好多新的问题啊，还真得是大家给支招啊。 嗯、 这位朋友说，我们呀准备过几天带小孙子呢奔天津、 哦、 去吃狗不理包子。 嚯、哦！哇 但是除了吃包子之外呢，说还有没有适合不到2岁的小孩去玩的地方呢？ 啊，这个如果是夏天的话，有水上乐园。 但2岁有点小， 啊、对， 你得时刻的得看着他，盯着他， 啊、 得去那个宝宝戏水区。 这一天儿。啊，是吧？好像有个航母公园吧？你要到塘沽那块儿。 对，是有， 是， 但是2岁有点小， 嗯、 就什么都看不明白， 哎、 不太适合，就看的热闹呗。 你那人就想玩。 如果小孩是和小孩玩的话， 哎、 就只有说去那种，比如说 博物馆呀、 公园里， 公园里， 两岁上博物馆、 啊、 还不够他哭的呢， 看热闹呗。 就是适合他玩，让他开心的话、嗯，两岁小朋友可能就是那种适合宝宝玩的那种游乐园呀，什么那种什么什么宝啊，就大一点的，你说那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儿童乐园这一类的、啊， 反正就是辛苦一些、啊， 那你到那儿再找、啊， 要不然就去天津那个风情街。 嗯 啊，就风看热闹嘛，是吧？就是去那几条风情街，带着孩子逛一逛，天儿也好、 哎。 你具体说他玩到什么？两岁他也就是瞎玩。 那也不一定啊，有的小孩厉害着呢啊！我今天看一新闻说，什么地方啊？可能外国吧啊！一小宝宝生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就会走了，把医生护士都吓坏了。能力很强的啊，两岁的小宝宝也有可能他能看懂一些东西了。哎，带着玩吧，反正我特佩服，对、 啊、 我特别佩服能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出去玩的家长， 对， 因为真的很累，很累，特别累。 行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对呀、啊， 行，你说的都是奇葩的孩儿， 嗯， 我说的都是大众的孩儿、哎。 刚才说到洗桃的那个事儿，还有朋友给出主意呢、嗯，说那个洗桃啊，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盐就可以了，你手心上放一点盐、 嗯、 然后把桃呢用水湿一下，然后拿盐搓搓再洗干净了，这样呢既消毒又卫生 啊、哦。反正我是赶上那个桃硬了的时候哈、 嗯， 我就直接拿那个刮脾气就把它刮掉 了啊。 然后赶上它 是 软的时候，对， 你不洗 就刮，先冲一下、 哎、那你也得洗干净了再刮呀。 但是我就不掺别的东西了、 啊、 然后是软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把那个皮剥掉了 啊、嗯。反正 个人有个人的招啊。行吧，反正没有听众说您那桃不能吃啊、 嗯， 那后边的话我们就不说了。 好吧， 好、 啊，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暖，他说去清河早市买菜， 嗯、 啊，还有别的东西，怎么坐车？哪站下车？那您在哪儿啊？您得说您跟哪儿啊？ 嗯， 您不说您跟哪儿，我们哪知道您要从哪儿坐到哪儿啊？问路的朋友一定要问清楚，就是我在哪儿， 啊、 然后去哪儿啊？您补充一下啊。 哎，去哪儿？去清河买菜，这家伙。说起失眠，这位朋友也有建议，他说我的治疗方法就是听广播节目，我就不想事儿了啊，因为一般失眠我都觉得是想事儿想的睡不着，我听着广播节目不想事儿了，我就可以睡得不错了啊。 嗯， 您也可以试试，哎，可以听一点什么轻音乐呀，是吧，还有人听某些人的节目啊，他都能 睡着。就直说不就完了吗？ 我们没有晚间的节目。就是有一些晚间节目呀，哎，或者说你就听点歌啊什么的。 失眠的人啊，心里有事儿，你就得把这事儿呢排解开。 哦、 那排解开呢，你就得听点高兴的事儿啊，比如说 FM 107.3的、 啊、 每天上午10点的京城帮帮团。 哎、夜里睡觉时候听重播， 咱没重播呀，很遗憾啊。 我们那个用那个软件听，可以反复的听啊，什么时候呢都能听，还能选着听。 那就更睡不着了、 哎、专门听方明主持的。 我们节目好像没有这个催眠的作用哈，倒是有让大家比较欢乐的作用啊、 哎、对， 还有听众就有了这个新的问题啊、 嗯、 我们赶紧看一下啊，这个一刷屏有点找不着了。 好，这位朋友他又说明了一下刚才那个转让赠送丝被的那位啊，他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蚕丝被啊，转让那东西呢是床上用的四件套啊、 哦，我找着了，在这儿呢。 嗯， 三步说，季彤的声音好嫩呐、啊。他说你的声音 好 嫩。 好嫩 啊，那确实好嫩啊。 只有声音嫩。 他说请教一下啊，家里老人今年85岁了。 嗯。 前几年呢得过脑血栓。 嗯。 那么现在呢已经痊愈了，目前的状况呢就是说话呢有一些缓慢，但是行动没有任何问题。 哦。 想带老人呢出去旅行，说去哪儿合适啊？ 嗯。 说飞机飞几个小时可以呀、啊？火车呢？那么秋天可以吗？还是开春再说？啊，其实很多具体情况呢，还得具体看您家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 啊、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多说啊。 是吧？ 你要单纯从这个年龄的角度上来讲呢，反正85岁、 就是我觉得飞机就不太适宜了。 嗯，高铁吧， 选择高铁吧。 高铁吧， 嗯、 啊，如果高铁经济状况还不错的话呢，可以选择 一等 座或者是这个商务舱，都是还是挺舒服的。 对， 这个车程呢也不宜太长，我觉得 啊，现在一般4-5个小时的车程 吧， 啊，就基本上能到长江流域了啊。 对，因为我们都是就是按照自家老人的这个年龄哈，大概判断一下这个比较合适。不知道您家老人他有没有自己很想去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呢，身体状况允许，尽量满足老人的愿望，但是我们建议还是尽量乘坐高铁啊，不管是什么上厕所呀、躺着呀、 休息啊都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季节的话呢，现在去南方的话应该还挺暖和的， 是 你要等开春的话呢就得再等个把月，是吧，看老人愿不愿意等吧，都行啊，季节都可以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说朋友十一长假去桂林玩，给他带回了一袋袋什么呢？罗汉果。 哦， 啊，说这个饮用方法呀，就跟泡茶饮一样，热的凉的都行，说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个东西，想问一下帮友哪位喝过，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好处 啊？ 罗汉果，咱们 罗汉果就是泡水喝 的人老喝哈， 对，泡水喝，味道呢是稍微的有一点就是不是特别好喝，但是也不难喝，反正你能接受就行，得坚持喝。 对，它有什么作用啊？基本上就是这个生津。 对，止咳生对，这个 它属于凉性的， 保护嗓子。 哎，就是比较凉性的，其实这个季节不太适合喝了，您可以搁到明年夏天再喝啊。体质比较敏感呀、寒凉的人呢， 对， 不太适合喝这种寒性的东西啊。 嗯， 所以您要喝的话呢，您可以提前咨询一下，比如说药店，药店有卖这个的，你问问那个中医大夫什么的，看看怎么收拾它，更稳妥一些啊，更稳妥一些。 好，刚才那位要到清河早市的朋友，他说了我在平安里啊。那如果从平安里要去清河早市，有一些公交路线吧，反正最简单的就是坐地铁，从平安里上六号线到东四呢，倒五号线，东四站那换乘都是倒五号线，一直坐到丽水桥，从丽水桥的 B2 东南口出来之后再步行大概稍微有点远啊，有 1.3 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估计您还得打听打听道啊，或者说找一单车骑过去就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路线啊。另外还有一些坐公交的路线，其实您可以反正导航吧什么的，我觉得也都挺方便的，这样可以去到这个您要找的地方。 我看您既然能用手机给我们发过来，显示一定是个智能手机，那建议您下载一个相关的软件，大家如果找路的话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包括那个车什么时候来都很清楚、啊、 哎，对，下载一个这个公交的那个软件啊。 一定要多学习啊，用新鲜的东西啊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 啊，这位朋友说天津你要带小孩玩这个，我记得有个海洋馆啊，但是具体的位置不清楚了啊，说特别适合小孩子去啊，那里边都是 看小动物呗。 对啊，鱼啊，海洋馆嘛是吧，就各种鱼啊，孩子也喜欢看啊，我们孩子就是两岁去的，看完很开心。可以 啊，那为啥不去北京的海洋馆呢？ 那人家就是正好到天津去了嘛，不是说奔着海洋馆去的，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吧。 好吧， 还有人给那个宝宝打嗝出主意，说你给他揉揉肚子，让宝宝排排气，打嗝可能就会缓解了。 行，刚才想送猫的朋友啊，把这个电话已经补充上来了。 嗯， 他有两只小猫，才两个月大，挺可爱的。谁喜欢的话呢，如果不远的话想领养的话，他可以给您送过去啊。电话是15901244009 15901244009。好，我们来说两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反馈一下，他说借这个平台呢，我要感谢一位不怕遥远不图回报有修缝纫机手艺的且多才多艺的师傅。我们家这个缝纫机啊搁了好多年，然后需要检修之后才能用。然后朱老师呢啊，朱老师昨天我们也提到过、 啊、 他给另外一位听众也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指导啊修好了这个缝纫机。 对， 他说朱老师呢知道我的缝纫机坏了，主动跟我联系，一大早从南城赶到望京，进屋就给我细心的修并传授技术，还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个缝纫机针。他在网上买的，然后也纷纷不取，说我这是帮帮团的免费修理。 真棒， 哎呀，我们家人都特别的感动啊。 嗯， 一感谢朱老师，另外呢也感谢我们帮帮团的这个节目，当然更多还得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没错， 帮帮团好人多，我们家人呢要向帮帮团朱老师这样的好人学习，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 嗯， 行吧，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哎， 刚刚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中老年朋友的服装，包括秋衣秋裤啊。有听众也分享了， 说那个老宣武的永安路百货商场有卖老年人服装的、 可 以去瞧瞧。嗯， 另外还有新街口商场有老年人穿的那个秋衣秋裤的专柜啊，还都是老牌子。 嗯， 你可以去看看。 老年人就喜欢这老牌子哈、啊，他、有那个情感在里面啊。 其实那个老牌子那个秋衣秋裤，还有那个带道道的是吧？那个运动型的 啊， 都可以。 那个时候有什么牌子来的？ 我想不起来了。 铜牛是吗？有一个，我记得我们听众提到过。 对对对对， 是吧？有这么个牌子哈。 铜牛现在也有 啊。 嗯 啊，这个不是做广告啊、哦。 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这个大天天底下啊，咱们唱城里的月光，舒缓一下情绪啊。 哎，你知道白天能看见月亮吗？ 当然了，日月同辉啊。 哎，有的时候会有啊，就是 还能拍出来呢。 哎，在天边呢，我就拍到过一张，但是我找了半天才找着那个月亮，淡淡的这个颜色、啊。 我超喜欢日月同辉，你看我叫方明，明就是日月明。 对你以后。 出生就是哈， 哎，你就改叫方日月。 小的时候一年级写字写的不太好、 哎， 写的特别大， 是 就曾被叫人叫过方日月、啊 哎。你这个方日月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有一个朋友叫王月坡啊、他是月亮的月啊，这个山坡的坡，他把这个俩这个坡字写分离了以后呢，土字离月字太近了啊，老师点名叫王肚皮。哎，不是说相声那王月波啊，您别误会，人家是王月波，我这朋友叫王月坡。 行吧， 嗯， 来，我们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 时间也快差不多到了。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全新的电压力锅，美的呀、苏泊尔的都行啊，最好呢是那个锅盖能够拿下来的那种， 哦、 价格可以商量。或者呢可以用全新的没有开封的智能的足浴盆来交换也行啊、换也行，求购也行。他在东四环内，电话是13693076038 13693076038。 哎，有锅还得有灶啊，这样才能做饭。这位朋友求购一台液化气灶啊，液化气灶就是烧液化气的那个灶台，电话呢是13261135559啊，13261135559。 嗯，有灶还得有人吃呢。 是啊。 好，这位 零二 最后一条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有发票的、带说明书的、全新的或者是九成新的、不超过25寸的液晶电视一台。 好家伙， 还是自家做的海参小米粥，做份投资有什么舍不得的呀？还有朋友说，现在开销大，去趟菜场随便买点菜就是小。